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

欢迎来到魅力演奏厅，我是古月。下面请欣赏韩非慈演奏精选，曲目有舒伯特的圣母颂、德里格的华尔兹、贝多芬的伊斯兰教托体僧德合唱、埃尔加的随想、维尼亚夫斯基的协谑曲《塔兰台拉》、阿赫隆的希伯来旋律、巴基尼的小精灵舞曲、贝多芬的土耳其进行曲、格拉祖诺夫的冥想曲、萨拉萨蒂的西班牙舞曲、维尼亚夫斯基的传奇曲、帕格尼尼的无穷动、克莱斯勒的西西里舞曲与利格东舞曲、萨拉萨蒂的影子和塔兰台拉、莫什科夫斯基的圭塔尔、莫什科夫斯基的夜曲、 以及克莱斯勒的小步舞曲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

Thank you. 快乐假期，现在出发吧！ 爸爸，开车要系安全带哦。 儿子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。